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二部《龙岭迷屈》，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在鸡鸣灯灭的时候，谢姑嫂就将殓服拿到手了，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很难判断先后。这个时候，只见墓室中十几只癫晒的野猫同时扑到南宋女尸的身上乱咁咬。谢姑嫂将蒙在嘴上的黑布扯落，只见那些饥饿的野猫都趴在南宋女尸身上乱歪乱咬。还有几只在墓室的另一端争相咁撕咬住先前撞死的那只野猫的尸体。谢姑嫂睇到暗暗心惊啊！野猫食死人是好罕见的情形，呢啲边度是野猫啊？分明就是一群饿住肚的厉鬼。依家鸡鸣三片，已经不会再发生尸变了。这个古墓的女尸嘴中含住定尸丹，受到药物的克制，将尸毒都积存在尸体内部，冇向外扩散，所以女尸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呢啲饿猫食咗佢嘅肉，肯定会中尸毒而死。于是谢姑嫂将攞到手嘅殓服接好，攞起棺材板上嘅马灯，从盗洞捐翻出去啦。虽然依家已经鸡鸣，但系天色仍然黑得好厉害。谢姑嫂趁黑将盗洞回填，将野猫以及古墓中嘅一切都封响里边，又将嗰半截无字石碑放翻原位，再睇下。冇一啲喐过嘅痕迹啦。呢啲嘢都做完之后，谢姑嫂先翻到无府寺，见到了陈长老，将殓服奉上，将呢一夜嘅经过原原本本咁叙述咗一次。最后啊，对了陈长老讲啦：弟子响鸡鸣灯灭嘅同时，先将古尸嘅殓服攞到手，已经冇办法分辨先后。我唔敢讲有冇破坏咗行规。可能弟子无缘得到大师的传授，日后如果不死，一定会再来聆听大师的禅理。弟子依家尚有要事在身，先下告辞了。了陈长老在江湖上亦都闯荡了好多年，曾经是摩金教会中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听了谢姑嫂这一番话，怎会不知道他的意思啊？谢姑嫂亦是倒斗行里头数一数二的人物，他敢讲呢是以退为进啫。了陈长老睇住跪响地下的谢姑嫂，使佢諗到自己后生的时候几乎是同依家的谢姑嫂一模一样。了陈长老自从听咗谢姑嫂做搬山道人的缘由同呢次经历之后，就已经打定主意㗎啦。一嚟是因为救人出苦海乃是佛门的宗旨，既然知道扎格拉玛部落的秘密，就没理由袖手旁观；二来是爱惜他的身手了得，为人坦荡，并没有隐瞒鸡鸣灯灭的同时先拿到殓服的细节，在这个人心不古的社会真是难能可贵的。自己这一身分金定月的秘术尽可以传授于他。了陈长老将谢姑嫂从地下扶咗起身，对佢讲：快快请起，虽然响鸡鸣灯灭之时先摸到咗殓服，但系并唔算系坏咗摸金嘅行规。祖师爷只系讲过鸡鸣灯灭之后先唔可以摸金，并冇讲过同时系唔得嘅。谢姑嫂听到咁讲，心中不胜欢喜，倒身便拜，要行拜师之礼了。他讲：承蒙吾师不弃，修六门长，实乃三生有幸，恩师在上，请受弟子三拜。了陈长老急忙拦住讲了：不必行此大礼，摩金教会自古以来只有同行的讲法，从来冇师徒名分，唔似得搬山同卸岭 由师传徒，代代相传。凡是用魔金教诲的手段倒斗，遵守魔金教诲的行规，就算得上是同行。老衲传你这些秘术，咁是我哋两个嘅缘分，但我同你只有同门之谊，冇师徒嘅名分。谢姑寿虽然俾了陈长老拦住咗，但系仍然坚持行咗大礼，然后垂手肃立，听候了陈长老嘅教诲。了陈长老对谢姑寿呢一次倒斗魔金嘅经过甚为满意，稍后就将南宋女尸嘅殓服焚化咗。念了几片往生咒，等思辨者往生极乐。了陈长老只是觉得谢姑哨一脚踢死野猫做得就狠了啲了。于是对谢姑哨大谈佛理，劝他以后凡是同人喐手，都尽量给对方留条活路，不要将事情做到赶尽杀绝，那亦都是同自己积返啲福。谢姑哨对了陈长老极为尊敬，但是觉得了陈长老出家以后变得就有啲婆婆妈妈了。杀死隻猫使唔使咁小题大做呢？谢姑哨对此就颇不以为然了。心諗，想我平生杀人如麻，踢死隻左手左脚嘅死野猫又算得啲咩呢？但是亦唔好出言反驳，只要忍住脾气听了陈长老大讲因果了。好不容易等了陈长老口吐莲花地讲了一番禅理之后，咁先将魔金教诲的行规手段、禁忌避讳以及各种传承都对谢姑哨一一地讲了一次。上次是讲得好简单，这一次呢就是不厌其烦，逐条逐句地讲得好透彻。做赌斗的人，与其讲是人，倒不如讲是半人半鬼。在普通人都安然入梦的黑夜，先入到古墓摸金，一日打不完的盗洞可以分十日来做，但是有一条，一旦进入墓室，在鸡鸣之后就不可以再掂棺椁了。因为每一个世界都有每一个世界的法则，鸡鸣之后的世界属于阳，黑夜的阴在这个时候必须回避，这些就叫做阳人上路，阴人回避，鸡鸣不摸金。金鸡报晓后的世界不再属于盗墓者，如果破坏了规矩，祖师爷必定会降罪。对于这些事必须要相信，千祈就不要不信，不是肯定会有撞板的一日。摸金教位进入古墓之后，开棺之前必须要在东南角摆放一支点燃的蜡烛，一来是防止古墓中的有毒气体突然增加，二来这个算是几千年前祖师爷所传的一条生人和死人之间的默认契约。蜡烛熄了，讲明古墓中的名气就不攞得了，如果夹硬要攞都不是话不得，出了什么麻烦就要自己背了。只要八字够硬，即管可以在灯灭之后将名气带出来，但是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可以讲是九死一生了。倒斗摸金是求财攞名气的，不是掘祖坟的。有大批名气的古墓，这个世界上周围都有，冇必要攞自己条命来冒险。所以这条被摸金教诲最为睇重的灯灭不摸金的规则，最好就能够遵守。仲有啊，蜡烛的火苗有没有熄灭，可以预测有没有思辨的发生，以及墓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毒的符咒。因此讲呢，蜡烛的光明就是摸金教诲条命，这样讲一点都不过分。赌斗必须点蜡烛，是摸金教诲和其他盗墓者最大的区别了。谢姑寿一一牢记响心，从此以后就要告别搬山道人的身份，改做摸金教诲了。了陈长老从怀中拿出两枚摸金符对谢姑哨讲了：此符乃是千古之物， 学得魔金教位的手段最多算是半个魔金教位。只有戴上魔金符先算得是正宗的魔金教位。这两枚魔金符是老衲与当年的一位同行的。我们两个曾经赌过不少的大斗。可惜20年前他在洛阳的一处古墓里头中了丧门钉机关。唉，陈年旧事不提也罢了。老衲这枚魔金符从此就归你所有。只盼你日后赌斗魔金都不可以破坏行规，能够对得起魔金教位的名号。谢姑嫂急忙双手接过魔金符，恭恭敬敬地戴在自己条颈上，贴肉地藏好，再次倒身拜谢了陈长老。了陈长老详细地问了谢姑嫂一些事情，都是关于古老部族和鬼洞无尘珠之间的种种关联，然后又问了一些关于西夏国藏宝洞的情况。听谢姑嫂讲明之后，了陈长老缓缓地岌了头。无尘珠的事迹老衲都听过一些，相传无尘珠又叫做凤凰胆，有人讲是皇帝仙化之时所留低的，亦有传闻讲是得之于地下千丈之处，是地母变化而成的万年古玉，亦有传说讲是凤凰灵气所结，种种的传说没有一种确切的讲法。它的形状好似人的眼球，乃是世间第一奇珍。当年陪葬于茂陵，后来赤眉军大肆发掘，茂陵中的物品从此散落于民间。想不到最后原来是落在西夏皇室的手中。谢姑嫂对了陈长老讲了，弟子族中亲眷被鬼洞恶咒所缠，临死的时候苦不堪言，祖上代代相传这场灾祸都是由于当年族中大祭司并不知道无尘珠是何物，只是通过神谕知道用一块眼球形状的古玉可以洞悉鬼洞的详情，于是自己做了个假的无尘珠窥视鬼洞中的秘密，咁先引发了这一场无穷之灾。后来我们的族人迁移到中原，先至了解到世间有此神物，只有找到真正的无尘珠先可以设法消除来自鬼洞的灾祸。从此我们的族人都以寻找无尘珠为己任，穷尽无数心血，但是始终都无一所获。弟子前几年获悉，在宋代这粒无尘珠曾经辗转流入了西夏，当年的蒙古人亦都曾经大肆搜索西夏皇室的宝藏，但是那些宫廷贵宝被藏得极为隐蔽，最终连蒙古人都没有找到。传说西夏有一座名城叫黑水城，后来被弃为死城。黑水城附近有座寺庙，名为黑水河通天大佛寺。寺庙呢，原本是作为黑水城外围的一个据点改造而成的。当时西夏一位通天晓地的大神叫做耶利富，是耶利仁荣之后。他夜晚路经黑水城，在城头巡视，见到城外十里的外围土城上空三星照耀，有紫气冲于云霄之间，于是大兴土木将那里改建成通天大佛寺，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埋葬在那里。但是后来这位大神被李姓王朝所杀，建于寺庙下的陵墓就始终被空住。再后来呢，黑水河改道，整座黑水城大半被沙土吞噬，就成为了弃城了。 末代宪宗李德旺在国破之时，命人将皇宫中的奇珍异宝藏晒入黑水城附近的这座空坟，毛尘珠极有可能亦在那里，但是那里的地面建筑早已经毁坏，如果不用分金定月秘术，根本没办法找到准确的位置。了尘长老听完对鹧鸪哨说，黑水城位于河南山之外，头枕青山，脚踏玉带，是块风水宝地。西夏贵族陵寝吸收了秦汉李唐几朝墓葬之长，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再加上西夏人信奉佛法，受佛教的影响极深，同时又具有党项人的民族特点，所以在陵墓构造上别具一格，后人难以知道其中的奥秘，就好像他们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字，一撇一捺都好像中原的文字，但是又比汉字复杂得多。鹧鸪哨就答了，正是如此，几年前曾经有大批洋人勾结马贼，掠夺黑水城的古物，一共挖出来七座佛塔，劫走塔中无数的珍品，其中就有好多用西夏文写成的文献典籍，讲不定其中会有关于毛尘珠的记载，但是可惜都已经流落海外，冇办法查找了。如果在西夏典籍里头能够找到墓穴方位的记载，那就可以悭返好多功夫了。了尘长老又对鹧鸪哨说了，西夏文失传已久，现在的人亦只能够解读出少量，即使有明确的记载亦冇办法译出来。不过有三星辉映、紫气冲天的地方，应该就是一处龙楼宝殿，而摩金教位的分金定月术，即使地上没什么痕迹，亦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那个藏宝洞。分金定月是天星风水的一个分支，亦是最难的一项，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咁先可以根据日月星辰嚟查看地物之干。如果想学分金定月，必须从最基础嘅风水术逐渐学起。风水之术繁杂奥秘，唔系话一朝一夕就可以掌握嘅，起码都要学翻五六个年头，先略有小成。了尘长老知道鹧鸪哨心急如焚，于是就决定了同他一起到河南山外的黑水城行一趟，将毛尘珠拿到手，再慢慢传授他分金定月之术。鹧鸪哨见了尘长老想亲自出马相助，当然是不胜感激了。两人稍作准备就动身出发了。了尘长老是出家人，途中仍然用云游化缘的僧侣装扮，鹧鸪哨一直都是道士装扮的，但是一僧一道同行难免是惹人注目了。于是鹧鸪哨就换了俗家的服饰，一路上对了尘长老小心服侍。从浙江到河南山路途遥远，好在了尘长老当年亦是寻龙倒斗的高手，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依然健朗。这一日到了临川，就准备不坐车而改乘舟了。坐船进入黄河，预计在五香堡落船，那里离河南山就不远了。等船的时候，遥望远处黄河曲折流转，如同一条玉带咁，睇到人荡气回肠。了尘长老同鹧鸪哨闲谈当地的风土人情，顺便讲起当年响度的一段经历了。当年了尘长老仲未出家，是摩金教位中的顶尖人物，有个绰号叫做飞天虚伪。有一次 要过青铜峡去北面的8808塔。当地的人都传说黄河的河神是非常灵验的。过往的船只必须要将货物劈一些入河中，这才可以顺利过去。但是了陈长老当年搭的那条船是贩卖分土的私船，以前未来过这一段河道。船老大是一介盐嚣，为人十分孤寒的。有船夫劝他要向河神献祭，船老大讲什么都不肯劈一袋分土入河，只是劈了一大袋盐。当晚在青铜峡前一段留宿，来了一个头戴绿帽的老人。大家知道平时人家戴帽都不会戴这样的颜色的嘛，而这位老人头上偏偏戴的是一顶绿帽，显得十分碍眼。老人手中拿着个壳，想问船老大拿一壳粪土。粪土呢是非常昂贵的香料，船老大又怎会无端端给他呢？就连客带赶地将个老人烹走了。了陈长老后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善心了，见到这个老人这么可怜，就揞钱出来问船老大买了一壳粪土。这种粪土呢可以用来代替石灰垫在棺材底的，既干燥而又有持久的香味。当时了陈长老亦都冇问这个老人要粪土来做乜，就咁送咗一壳俾呢个老人啦。老人千恩万谢咁就走咗啦。第二日啊，继续开船前行啦。到咗青铜峡，不得了啦！从河里头突然飙咗一只巨别出嚟，足有两三间屋咁大。别呢系一种爬行动物，外形啊似龟，生活喺水里头，短尾。背甲是暗绿色的。巨别冲着船就来，最后将整条船顶翻了。整船的货物全部沉入河里头，但是船上的人一个都没死，被河水冲晒上岸。后来的人都讲了，好彩是了陈长老施舍了一壳粪土给那个老人，河神祖宗这才开恩放了他们。谢姑嫂听完都觉得心惊，任你几大本事呢，在这个波涛汹涌的黄河之中都没可能施展得开你。可见为人处事都需要留有余地。谢姑嫂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问了陈长老了。弟子听人讲，在江河湖海之上搭船有好多禁忌，比如不可以讲翻啊、覆啊之类的字眼，一旦讲了船就会出事的了。水上行舟的种种禁忌和讲究要细数起身，恐怕亦不比摸金教位少得几多，不知道是不是呢？了陈长老正要回答，忽然等船的人群纷纷涌向前边，船已经开了过来了。于是他们两个就不再讲了。谢姑嫂搀扶着了陈长老跟埋人群上咗船啦。呢个时候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河面上无风无浪，船行得非常平稳。船上嘅乘客好多啊。谢姑嫂同了陈长老唔鍾意热闹，揀咗一个人少嘅地方，一边挨住栏杆观看黄河沿岸嘅风景，一边指点风水形势，都甚为自得。正响度讲紧，谢姑嫂忽然压低声音对了陈长老讲啦：呢只船上有鬼啊！唔系啩？日光日白，船上居然有鬼？